中解药，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你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也没收我的爱？当作我最后才明

终于见你，如同阳光照进心底，最美的时光有你生命，我心情无法言语，从未想过会遇见你，让我惊喜，让我痴迷。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，因为遇见你，我用尽力气，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，竟然弄丢了你。海风吹向你，是否被欺负受委屈，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，当下无端千言万语， 在深夜望天边星宿，仍听见小提琴如哭似诉在跳动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日

进退，谁又该要沉睡？战乱不能解决，再用我自己的夜关掉你的嘴。唯一的恩惠，躺在前面的人都有罪，后面无路可退。与否证明判决，那个就没有谁的智慧。就像被笑脸的泪，你是怎么觉得黑？阻挡被出卖，你的赔偿会让我沉醉。曾经问我的旧伤，我是没关系的承诺，你就把我记在角落，已经一直一直烂着黑。在烈目被风吹动，阳光无言的穿透，洒下表情被我幸福喝的。手沉默忍着，沉默忍着，孤单开始发酵，不停对着我嘲笑，回忆逐渐烟消，曾经纯真的画面，残忍的温柔出现。脆弱时间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人世的浮华已全都看不见，醉的孤独，请原谅我的自负。 我是李佳薇，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，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，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。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weed.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

有把握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 那年夏天，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，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天空是我们的，放学后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，不会再让步更多了。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的愈合，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。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，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，不会遗憾就 OK 了。伤心的都忘记了，初期的这首向往想不通，反正就是这样了，不会再流泪更多了。有多少错误重蹈覆辙，有多少苦痛还不是都过来了，想起来甚至还会笑呢。哦，青春是人生的试验卡，错也错得很值得，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。伤心的都忘记了，只记得这首向往歌。那一年天空很高，风很清澈，从头到脚趾都快乐。

心流过，来不及说再见。 已经慢慢的枯萎。

小湿骚扰，才成红事。太着忙，请你容我别去迟，赠出这曲歌，来日某天再相见。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，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。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意。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，风再起时，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听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这意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仍没有一丝悔意。 两心相邀，影相照，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。艳阳下雨每相衬，望偕白首永不分。美景醉人，心相吻，偶花间相对的缘分。心两牵，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，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烟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夜半饮一腔将独怀恨。朝此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烟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，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。

上流泪。朋友的朋友，我们最后的关联，隐藏好的伤悲，不想被你感觉。听见你名字，还有心跳的感觉，朋友不知情，所以才没发现。经过多少年，伤痕才会看不见，寂寞的尊严别传到你那边。有时候以为我能微笑去面对，有时心酸到呼吸都听见。 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我的印象很深刻，听着这首歌，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成为了永恒的经典。 之所以称之为经典，就是因为它很重要。就像我们历史上的一些文化、一些传统的传承，直接的解释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吧。就像我们在听罗大佑的《童年》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可能会想到自己的童年。 其实我觉得经典就像赫本的小黑裙，像我们父母年代那一辈穿的海魂衫。经典呢，它其实是历久弥新的，它是我们在脑海当中时常想起的那一首歌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宜信高级副总裁吕海燕， 一个企业的品牌如果要基业长青，你一定要清晰地和你的客户和你的生态圈沟通，一个企业它到底是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，它为客户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。从增加客户的信任去想我们的品牌工作，只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一个节日的刷屏海报，还是一个高大上的品牌发布会，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增加客户对你品牌的信任，就是加分项。 中国男乒唯一现役大满贯得主张继科， 经过自己的努力，是让五星红旗升起，是非常自豪的。教练每次都跟我们说，说我们的运动队就是特种部队，对，只有说是有这种训练，才会确保冠军万无一失。 北大才女刘媛媛， 我说话很冲啊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， 你知道自己说话冲为什么不改，你为什么还要冒犯别人。那我现在有一个日记本，就叫说话，然后会把我自己说过的每一句错的话，让别人不舒服，自己讲完很后悔的话都写上去。 傍晚六点，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，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，就是最美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，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FM 九六九就是爱情点， 你知道吗？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灯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已实现了全国联网，可以查询到以人为单位的名下所有不动产，对贪腐官员起到了震慑作用。最近，南水北调中的一线工程已累计向京津冀豫四省供水150亿立方米，通水的三年来，共有5310多万名居民受益。生态环境部近日猛批江西的部分地区，称其污染反弹突出，存在明显的虚假整改、敷衍整改行为。美国科技巨头谷歌最近宣布，将以5.5亿美元现金投资京东，双方呢将结成广泛的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。据商务部的消息，1月至5月，我国的进出口总额11.63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了8.8%，创同期历史的最高水平。游戏成瘾将从今日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精神的疾病，其症状包括无法控制的打电玩，即使有负面后果，也持续或增加打电玩的时间等。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正式地推行了中国公民出入境不超过30分钟的进取措，往日的中国公民通关排长龙景象已不再有。 爱我。 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歌曲《爱我别走》。Hello， 各位周二好啊，我是泽林。 大家好，我是亚威。 哎，这感觉好久不见了啊。 感觉放了三天都不会上班了。 对啊， 是这样的感觉。 我不止放了三天，我放了得有半个月。 好久那个泽林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。 没错， 就上班只有四天。 对啊， 感觉 这个就放了半个月，来了四天，哎，又要放假了， 感觉赚了很多。 对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，就是这周你感觉到赚了没有？因为只上四天班，不知道大家呢是什么样的感想啊？ 嗯，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呢，能够与我们分享一下本周上班的感觉。端午小长假之后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上班的状态呢？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留言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天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，还有只上四天班，是不是觉得赚大发了？ 没错，这有的人可能就是刚放完端午，哎，就觉得哎呦，过这小日子特别滋腻哈。 其实想一想，这个小长假再往后好像就只有十月一号了，是不是就只有十一的七天假？ 好像是嘿， 嗯， 这么一说，这个好像就不开心了。 咱们也不是上学的孩子。 对啊，也没有 暑假 啊，马上这个 十月了啊， 就要放暑假了，你也放不了暑假哈。 嗯，咱们就看一看各位听友，您是有什么样的对于上四天班，然后咱们这个放完三天假之后回来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。 没错，那幸运的你将被我们抽中啊，将送出一份九六九的精美礼品，同时也祝你好运。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《值得》。 这么做，我们的故事，爱就爱到值得，错

爱怎么心如钢铁也成钢之柔，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， 这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歌曲《月亮惹的祸》啊。各位下班好啊，我是泽林。 大家好，我是亚威。 哎，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。今天呢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，这周只上四天班啊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有没有感觉赚到了呢？ 嗯，其实这个上四天班吧，少上一天班也是拿假日给换出来了。我总觉得其实都是我应得的。 对，都是应得的。哎，这个其实周末这个在家看看球、放放假，觉得挺好的。 这三天看球有去看球吗？ 这三天其实还是有关注的。 哎，世界杯的比赛其实非常精彩，有这种很激烈的对抗，也有一些冷门，比如说这个德国队就输了， 输给墨西哥了嘛啊， 那个阿根廷也被战 平 了， 战 平了。咱们这个现在进入到四天班的时间，想一想这个。等到周六日的时候又可以熬夜看球了。 没错，所以说这个周末还是给大家很多惊喜啊，这个惊也好喜也好啊，都是在这个意料之外的，都非常有意思啊。 就是世界杯就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舞台。 没错， 那在今天的互动环节当中呢，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们来聊一聊，这一周只上四天班你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有没有感觉赚到了。 没错，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一首周蕙的《约定》。

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，自你幻想失去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化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伴。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抱紧。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灵魂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算走眼与门边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，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再回头，你不许，如曾经不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彼此追忆不怕爱会终止，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娱乐行的人影仍在继续犯浑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准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与再见不再夜。你下来，我出去，刚再会也心虚，我还记得要天上转嘴。吻下来，豁出去，从前多么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每年这天记得要流泪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没有谁的人生是风平浪静一马平川的，每个人都在各自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摸索着前行，从稚嫩到成熟，从磕磕绊绊到步履如飞，这一路走来，付出着，收获着，忧伤着，也喜悦着。即便不知道还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，即便不知道还要与多少人擦肩，幸福才会真正的到来，但是只要过好当下，似乎就已足够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一起加油吧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中国内地导演陈凯歌。 我在这十年里头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你不管遇到多大难处，你要咬紧牙关，你不能抱怨，你还这世界一张笑脸，他即使他对你不公，那是你给你自己的礼物。 飞博教育 CEO 陈波。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领域的时候，一定要热爱，一定要喜欢，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，一旦做起来之后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，不要手出两端，犹豫，随时准备放弃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。 所以说技术的发展，经济的进步，它永远代替不了子女对老人的这种亲情。我想我和别的老师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到了过年，到了每次放假，我赶着他们回去看父母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听了这些音乐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，是我们伴随着那个时候，可能第一信息不够广，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听了这些老歌，它里面是充满了情感，它能听这些歌曲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画面感。老歌放过来，其实我们头脑里面都有那幅画面，就更能打动内心。我觉得能打动内心的，不管是音乐也好，文字也好，那才是最经典的。 对于经典来说，其实我是会觉得能够持续的被大家记得住的东西。然后我比较喜欢瓦尔德这个人哈，一个爱尔兰的艺术家也好，作家也好，最近这句话我用的比较多，时尚丑得让人无法忍受，以至于每六个月就要换一波。我觉得经典的东西不一定时尚，但是经典的东西一定是要简单而持久的，经久不衰。 是路，迷迷拉路，爱恨悠悠。 飞越迷雾，把生命看清楚，明明白白找我应许的路。经过磨蚀之后，你总能够拨云见日，重回到最初。 亲人说：“我回来喽！”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